认真彻底吸引我轨迹，这顺眼的光景，最亲密的距离，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，这手臂做个梦给你，做个梦。分不清季节更替，才肯说着你。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

的单纯，镜子里藏着空荡，藏着你的温柔，你的体温消失了，不见了，也许会藏着，藏着我的悔恨，可是我很想你，你在哪里？我找不到了。黑夜太多，寂寞重温着，反复翻页，有你的生活，时间还残留着什么？爱给了你却丢弃了，伤心了

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长尽头，作词小韩，读歌人武周彤。看得见彩虹，我们却都看不见风，于是爱看风筝被捉弄，满足好奇的瞳孔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维度想通，我感谢缘分这系统。见彩虹 都看不见风。蛮横是爱结束的帮凶，我们当时还不懂，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维度想通。我感谢缘分这系统，长尽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凉风、蓝海和沙丘。到哪天碰头，你巧妙回避我所有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。长尽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凉风、蓝海和沙丘。到哪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所有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。看不见眼前的海，看不见阳光灿烂，迎面有海风吹来，我心里一片蔚蓝。 看得见彩虹，我们却都看不见风，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，满足好奇的瞳孔。突然间红楼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，语气总那么有系统。 不必追究。 也许未来要云在，光年之后。

直到最后比赛才过一半，万众瞩目的欢礼表演着完美主义的风格，别太压抑，全都因为你。 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, I cheer my fellow fantasy, 我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。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，帽子戏法为你精彩。都该有精彩，谁还在默默期待？出其不意的甜蜜是我的招牌，你是唯一无可替代，只想要你明白我的爱。我会征服你的心，不怕有再多阻碍。万众瞩目的欢礼，表演着完美主义的风格，别太压抑，全都因为你。Oh baby, you make me crazy, I tear my fellow fantasy. 青南古院右，东方兴国门，大德容天下。